户籍记第三十一章，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应在米德洋人身上为以色列子民报仇，以后你就要归到你亲族那里去。梅瑟于是吩咐人民说，你们要选拔壮丁，武装起来，准备作战进攻米德洋，在他们身上为上主血仇。以色列每支派应派遣1000人出征作战，这样每支派出1000人，以色列的部队共有12000武装出征的人。梅瑟就派遣他们每支派1000人出征作战，并派遣大司祭厄勒阿扎尔的儿子佩乃哈斯与他们同去，手内带着圣器和发号令的喇叭。他们遂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攻击了米德洋，杀了所有的男子，除这些被杀的以外，还杀了米德洋5个王子：厄威、勒迪、祖尔、胡尔和勒巴，也用刀杀了贝敖尔的儿子巴郎。以色列子民俘虏了米德洋人的妇女和幼童，掠夺了他们所有的牲畜、羊群和财产，火烧了他们所住的一切城邑和营寨，以后把一切所抢所夺之物、人和牲畜都带走，把俘虏和所抢所夺之物带到梅瑟和大司祭厄勒阿扎尔以及以色列子民全会众那里，即带到了耶里哥的对面约旦河边摩阿布旷野中的营盘那里。梅瑟和大司祭厄勒阿扎尔以及会众各首领都到营外欢迎他们。梅瑟对作战回来的军官、千夫长和百夫长大发愤怒，向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还让这一切妇女活着？看，正是他们听了巴郎的话，诱惑了以色列子民，在培奥尔事件上违背了上主，致使灾祸降在上主的会众身上。如今应将所有的男童杀死，将所有认识过男人、与男人同过房的女人都一律杀掉。至于那些没有与男人来往同过房的女童，可为你们保留。你们应7天住在营外，你们和你们的俘虏，凡杀过人或接触过尸首的，应在第3天和第7天上取节。对所有的衣服、皮具、毛织品和木器，都应行取节礼。大司祭厄勒阿扎尔对作战回来的军队说，这是上主吩咐梅瑟的法令。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耐火之物，应经过火，再以取节水取节，才算洁净；凡不能耐火之物，应经过水洗，第7天应洗你们的衣服，你们才算洁净，然后方可回营。上主又训示梅瑟说，你和厄勒阿扎尔司祭以及会众的家长应统计一下掠夺的胜利品，无论是人或牲畜，然后把胜利品平分，一半给出征作战的兵士，一半给其余全体会众。由出征作战的兵士所得的一份中，抽出1/500，不论是人、牛、驴或羊，奉献给上主。 把所取出的交给厄勒阿扎尔司祭，作为属于上主的献仪。由以色列子民分得的一半中，应抽出50%，不论是人、牛、驴、羊，或是其他牲畜，交给那些在上主会幕内服务的勒位人。梅瑟和厄勒阿扎尔司祭就照上主吩咐梅瑟的做了。作战部队所掠夺的物品，尚存的战利品，既有羊675000只，牛72000头，驴61000匹，人口尚未与男人来往同过房的女人，既有32000。出征作战所得的一半，即羊337500只，由这些羊中给上主做献仪的为675只，牛36000头，给上主做献仪的为72头，驴35000匹，给上主做献仪的为61匹，人口16000，给上主做献仪的为32人。梅瑟就照上主对他所吩咐的，将取出作为上主献仪的一份交给了厄勒阿扎尔司祭。至于梅瑟分配给以色列子民的那一半，即与作战的兵士平分出来的，那属于会众的一半，既有羊337500只，牛36000头，驴35000匹，人口16000。梅瑟照上主对他所吩咐的，由属于以色列子民的这一半，抽出50%的人和牲畜，交给了那些在上主会幕内服务的勒位人。出征作战的军官、千夫长和百夫长来到梅瑟前对他说，你的仆人们调查了所属的作战士兵，一个也没有少。为此，我们每人将所获得的金器，如臂镯、腕镯、戒指、耳环和项链，献于上主做献仪，好在上主面前为我们赎罪。梅瑟和厄勒阿扎尔司祭由他们手中接受了这一切金致物品，千夫长和百夫长献给上主做献仪的金子共计16750舍克尔，兵丁所掠夺的东西各归己有。梅瑟和厄勒阿扎尔司祭遂将由千夫长和百夫长所收下的金子带入会幕内，好使上主纪念以色列子民。